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离开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陪你把夏夜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，未来多漫长再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这故事说完。 最平凡的，你究竟哪一首情歌？

音乐不停，节奏荡荡，夏天继续来陪你听歌，给你一车厢的幸福感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来自言承旭，习惯两个人。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习惯了两个人呢，还是习惯一个人来生活呢？ 挣扎在刚坐下，一束又笑，一眨眼又微笑，时间长往常一样，换好几天的冷战，把情绪抽完，我坐立不安，怎么比分手还难？你是我的寂寞，我的信仰，是我的温暖。有时候我在想，留在你身旁是爱你，还是爱上陪伴？习惯两个人不见不散，习惯一睁眼就寻找对方，习惯让我们懒散，不再坚强的寂寞像是抵抗。习惯两个人睡单人床，才能长睡到天亮。如果你离开了，我束手无策怎么办？总是习惯若无其事的情绪，为爱而烦恼，究竟是装宽容大方，还是那人手房间空旷？我们就说时间到了就该懂得好聚好散，我坐立不安，陷入爱的拉锯战。你是我的肩膀，我的信仰，是我的时候我在想，陪在你身旁是爱你，还是爱上陪伴？习惯两个人不见不散，习惯一睁眼就寻找对方，习惯让我们懒散，不再坚强，陪着我像是抵抗。习惯两个人睡单人床，才能长睡到天亮。如果你离开了，我束手无策怎么办？心关了圆满，怎能又重新习惯痛楚的另一半？习惯两个人不见不散，习惯一睁眼就寻找对方，习惯让我们懒散，不再坚强的寂寞像是抵抗。习惯两个人睡单人床，才能准时到天亮。如果你离开了，我束手无策怎么办？想的不是爱上你的习惯。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 如今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全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。冷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更遥远。后有天也分不不再留恋，冷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

听歌同时呢，给大家介绍一点健身的小常识。久坐的上班族一定要适当的跑步，和久坐不动的人相比呢，即使每周只跑步一次，也有非常大的获益。每周跑步60到80分钟，分成2到3次跑完，是最佳的跑步方式哟。当然，运动和音乐更配哟。 差一点就不再怀疑，美好的都能永远别警告，我一直都误会了这世界，还以为每一句诗说出口就不用改变，还以为每一段情感结束是一样的美、yeah、我并不想明白残酷现实有多不堪，少来推翻我脆弱幻觉，我那摇摇欲坠的渺小信念，少来给我占了时间，千疮百孔的那一面，我早做好准备，却心甘情愿继续每一天、哦哦哦哦、我想继续每一 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，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，消失在平庸里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，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，

始终连线到向前，不断的奔跑，痛追来了甩不掉。我听见海浪的声音，站在城市的最中央，我想起眼泪的决心，你说愿意的那天起，后来怎么消失去，再也没有任何音讯，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。 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听歌之前呢，要跟各位分享这样一句话，他说矫情其实是对没见过世面的一种下意识的掩盖，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。其实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人把矫情和温柔是分不清楚的。接下来孟庭苇用温柔的歌声带来蝴蝶是花。 花儿对春风说什么，请你问问我，风的对山不说什么，让我陶醉你的沉默。山谷它对大地说什么，让我睡在你的宽阔。

我一个微笑 OK， 趁着机会证明我的直觉，和你连线我们一起环游世界，不怕遥远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一天就是永远。快乐的感觉滴滴滴，心动的滋味滴滴滴滴，多晚都不睡滴滴滴滴，想和你连线为你而滴。Someone will catch me when I fall. I know. Someone will catch me when I fall. I know. Woman, you're a special sound. You're strong, you're a wonder. She's a time to show. You're strong, you're a wonder. Show me.

好的，接下来呢，夏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碗浓浓的鸡汤。当你还不够强大的时候，你便只能选择哪一条路而行。你倾注所有的热情和心智向前，天会黑，人会孤单。当你停下来自我怀疑的时候，你就会独自的哭泣。但是当你在人群中欢笑的时候，世界会还给你一个微笑的。这就是社会，这就是现实。我们微笑去面对吧，至少还有好音乐在这里陪伴。 一切都有，可惜现实啊，常常是相反的。爱他的男人很多，那我要选什么？我在雨中候着很久，反正幸福啊，对于我是奢侈的。停止了，其实他不爱我，奇怪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，神啊，救救我吧，一把年纪了，一个爱人都没有，不是可怜吧，我没爱过，人生是黑白的，神啊救救我吧，一个人忘了半辈子呢，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， 他那又在哪？

在身边，不就是陶醉的一点点。